于磊济南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。 很抱歉，你的行动没有支援，没有盟友，甚至没有汽车服务。 不用担心，就至十一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三次洗车。 4080000000。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欢迎你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能够走进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虽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在分手之后再继续做朋友，但是还是有人说可以，理由呢各不相同。比方说还得一起经营事业，陪孩子长大，这个挺心酸的，或者是要感谢对方把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，这属于是感恩型的。还有一个听着挺无奈的，分手了总不能把朋友圈都拆了吧。送上林忆莲的口白，蔡依林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。 爱是一种需要，一种缺乏，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。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，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，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。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，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只是怕见了你会更难过。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。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。这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 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。 林俊杰修炼爱情。网上看过一个帖子，标题叫那些悲伤的电影台词，里面有大话西游中那句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会踩着七色祥云来娶我，可惜我猜到了抬头却猜不到结尾。也有泰坦尼克号里面的那句我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，他只活在我的记忆里。送上孙林迪昂 My Heart Will Go On。 你说你爱雨，但当细雨飘洒时，你却撑开了伞。你说你爱太阳， 但当它当空时，你却看见了阳光下的暗影。你说你爱风，但当它轻拂时，你却紧紧地关上了自己的窗子。你说你也爱我，但每次开车来接我的时候，你的车怎么总是脏兮兮的？哼。 亲爱的，别生气了，现在平安车险正在免费赠送爱一行洗车服务，车险3个月内到期车主致电平安车险4008000000，成功报价即可免费获赠爱一行洗车服务3次，成功投保更有超多惊喜送给您。 你说你爱我，就快去投保平安车险。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很抱歉，你的行动没有支援，没有盟友，甚至没有洗车服务。 不用担心，就至11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3次洗车。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林志炫，散了吧。不知道是因为我给朋友的印象曾经是太知心，还是太话唠了。这几年时间总是有人找我聊感情上碰到的一些难题，我一直按照自古就有的善意呢，劝和不劝离。后来却发现一件事儿，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是那些在意你的看法，不过是需要一种方式来倾诉罢了。而感情也好，婚姻也罢，也不一定就是捆在一块就是幸福的。在一起说明你们曾经选择了彼此，但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，有的时候分开也是一种新的选择。梁静茹，分手快乐。 很抱歉，你的行动没有支援，没有盟友，甚至没有洗车服务。 不用担心，就至十一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三次洗车。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49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49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9，摩尔龙。 英雄者，就黎明于水火。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。过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，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义薄云天关云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，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九音游戏里面，不管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